Respondendo, Hallelujah. Спите,

空的山茶，还在一家山寨里，还在月光下，一家心中的欢乐，白天装不下，在这一层月光下才点燃火把。 片片的梨，哦哈哈哈，片片的梨。清风儿吹来悠悠的梨，风儿来转动滚滚的梨。

Oh,

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А.Семкин Корректор А.Егорова